总是想在来去之间寻找最佳状态，我的沉默不过是为了避免感慨。 下面你将听到的是柯一鸣演唱的《失火》，孟庭苇演唱的《劫》，菊颖带出的《请别让我见到你》。 土地我已放来，将八方离去，地球你不许留我，这土地我已放来，将八方离去。

慢的小事，谁知道正要跟你独处时，像快乐童年天真放肆，要天边有雨，身边有你，永远做梦也可以。若可以不说一句他的事，便能如希已跟你一对，是不是？若你亦怀疑彼此有意，渺小的世界只得你我，快快乐乐仍算轻易。无人夜半时不想要知他有什么好，如何跟他要好我看不到，如何每晚尽诉心事听不到。无人夜半时不想要知他有什么好，为何这种角色我演不到，为何与你热吻之后没有味道。若可以不说一句他的事，并能自欺已跟你一对，是不是？若你亦怀疑彼此有意，渺小的世界只得你我，快快乐乐便算轻易。无人夜半时不想要知他有什么好，如何跟他要好我看不到，如何每晚尽诉心事听不到。无人夜半时不想要知他有什么好，为何这种角色我演不到，为何与你亦吻之后没有。我演不到，为何与你亦吻之后没有味道。

却又做不到，爱越来越薄，说再见太早，心难了。以为你只对我好，以为你只对我一笑，我却不知道你的眼中还有影子在绕。以为你只对却感觉不到真心有多少，以为你只对我好，以为你只对我一笑，我却不知道你的眼中还有影子在绕。以为你只对得不到真心有多少，梦醒了我想这样也好，爱若是空心的拥抱，我情愿连祝福都不要。

你来到月路看得到。 再说话，长留你陪我，陪着上斜坡，街灯掩影照你脸上，睇到你怨恨我，我冷着面无力的发问，你怨什么？ 从你这样共你讲着晦气话，曾在你怀抱情言透红火，火中你我流过热汗，彼此也快乐过，每个段落难道不会犯一次错？ 能否再讲清楚，新再开始过，这是你心愿，长路但愿再陪我，明知我舍不得，明知你爱恋我，愿这是对的话，抱紧我。 过后令我不愿再说话，长路你陪我，陪着上斜坡，街灯掩影照你脸上，睇到你怨恨我，我冷着面无力的发问，你怨什么？ 从未这样共你讲着欢喜话，曾在你怀抱情愿透红火，火中你我流过热汗，彼此也快乐过，每个段落难道不会犯一次错？ 再讲清楚，重新再开始过，而这是你心愿，长路但愿再陪我，明知我舍不得，明知你爱恋我，而这是对的话，抱紧我。 我还记得那时候你有多快乐。

就不会更无助。你给我的地图，指引我往重读陌路，那里是伤心国度，我不会让自己哭，痛苦之后麻木，就不会更无助。 Well, it's got a good disco beat. Get down. Let it rhythm. 有着明显的火热，吹着还挂着那个太阳，肚子走热，脱了牙黄，心里正在发狂，也带上墨镜，换着提着车，才帅。下了脸，带来热闹，估计才更像硬，吹点清风吧，才更舒服。来听听音乐放的炎热和鼓爽，这个道，这个曲。炎热炎热的夏季，空气之中虽然没有一丝凉意，我只想让自己拼命地逃到天边去，也许可以吹阵风，下上一场大雨，让人觉得平平凉凉，痛痛快快淋漓，让我们在一起舒舒服服地透透气。 请你随我一起去追逐太阳，去迎接真心的希望， 这是可以轻松潇洒来度过。 请你随我一起去追逐月亮，别一个人独自彷徨。 Come on， 轻松地潇洒地儿来度过。 请你能够抛弃该忘记的回忆，将每个冰冷心灵悄悄擦亮，月世界会茫茫，天界难不倒，心亮光照在头顶，有时也不觉得不开心，所有悲伤快乐我全部都收藏，等你回来一起分享。 好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彭佳慧的《死心眼》，有时候呢需要变通一点，不要太钻牛角尖了。好了，代表我们的编辑制作小唐李楠，感谢各位朋友收听，下一次下一站回味中我们再见面吧。 永远有多远，想问一整夜，我才不管以后的路刮风又下雪，也许你没说你爱我，可是也没说不爱我。女人的世界少得很可怜，你说得很对，可是我为了谁冒险？我不是神仙，我也会抱怨，我只要一分钟你还拖